知识产品展览会从20号到28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闭幕式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泰福同志、有关部门干部、科技人员和发明家参加。闭幕式上发表评审结果后，向推出优秀的科技方案的单位、科技人员和劳动者颁发了奖杯、证书和奖品，还向配有辅助反射镜的发光二极管投光照明灯等两个研究项目的发明家颁发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送来的发明家奖章和证书。